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麦基萨勒7月2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新西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电文表示，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在崇高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